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ida， 第33集。 朱韵忍着笑跟李寻上了楼，刚走过半层楼梯，就听见下面人的起哄声。他脸上有些热，过年真好。丽花宾馆规模很小，楼道窄，房间基本都是单间。李寻掏钥匙开门，朱韵就在后面安静等着。他偷偷看他，在狭小的走廊里灯泡昏暗，他个子高，像是要顶到门框一样。门开了，李寻侧过身，转头对朱韵说， 公主请进。 朱韵踏进，扫视一圈， 好乱啊。 她笑笑，钥匙扔到桌子上， 我去洗把脸。 今天的李寻好像格外大度。朱韵试图在屋里给自己找个能坐的地方，这屋子实在太乱了，她不是今天刚到吗？很难想象有人能用一天时间把房间折腾成这样。她没有行李箱，墙角堆着一个黑色的运动款行李袋，拉开一半，里面的衣服都团成一团。李寻从洗手间出来， 站着干什么？坐啊。 你让我坐哪儿？ 李寻一边擦手一边环顾，最后冲着一个方向抬抬下巴。 那儿？ 床，单人床，靠墙。还是算了吧。朱韵过去把被衣服掩埋的椅子解救出来，床换李寻坐了。椅子高，朱韵很满意自己占优的视角。 你这太乱了。 他又说， 猪窝一样。 他毫不留情的抨击，换来他懒洋洋的声声同意。不太对劲啊，他今天老实的不像话呀。不管是不是真心认同朱韵的评价，总之李寻完全没有要回嘴的意思，他说什么他都听，也许是根本没往心里去。他打了个哈欠，伸手拿烟。在朱韵各种胡思乱想之际，李寻用烟在手背上敲击两下，抬眼 站起来。站起来，让我看看。 朱韵大概知道他想做什么，他慢慢起身。这好像是他第一次这么彻底地俯视他。他将烟点着，借由暗沉的光线审视他。朱韵没敢直视他，他看向窗外，那是他来时的街道。他看着街上落光叶子的树，胡思乱想。他喜欢这条裙子吗？肯定是喜欢的，不然为什么特地让他站起来？感谢母亲的高雅审美。哈利路亚。 不用那么使劲收腹，你肚子上肉不多。 能不能再煞风景一点？就说他不可能这么老实，一直让他占上风。朱韵泄气，忍不住翻了一眼，结果刚好在那个瞬间看到李寻低下头。他低头藏笑，可没有藏尽，剩下嘴角那一抹温柔，在皎洁的烟雾中让人心神俱荡。朱韵心里砰砰直跳，左右摆头，希望可以转移话题。蓦然间，他看到桌子上电脑旁有个塑料碗，愣了愣，说， 你晚上吃的这个？ 嗯。 你大过年的就吃麻辣烫？ 不行啊。 你 话没说完，手机震了一下，给朱韵吓个半死。他拿出一看，是出门前设的报时。他怕时间晚了，特地将手机设置成每半小时报一次，现在已经响了两次了。 几点回去？ 李寻淡淡地问。朱韵抬头， 四点半之前就行。 已经三点多了，没剩多少时间了。今晚过得真快。朱韵还在思索的时候，一张纸片状的东西飞过来，他下意识揽到怀里。 什么呀？ 李寻脱了鞋上床，背靠墙壁，打了个哈欠。 贡品， 红包啊。 好薄哦。 朱韵捻了捻，毫不吝惜自己的鄙夷。 你不是说包我满意吗？ 李寻挑眉不作声。朱韵翘起挑剔的小指，将红包拆开往外一倒，一张卡。 以后这个就是工资卡了。 李寻伸胳膊，朱韵将桌子上的烟灰缸推过去。他弹完烟又说， 蓝罐项目的钱我已经打进去了。 朱韵问， 密码是多少啊？ 6.8。 真他妈俗。朱韵把卡收好，凳子拉近，对李寻说， 给我讲讲你去蓝罐的事，你怎么跟他们谈的？他们喜欢我们的东西吗？ 李寻嫌弃脸， 多大了还听睡前故事。 他踢了床沿一脚，李寻一脸无奈， 这种时候讲这些事真不是我的风格。 朱韵无言地看着他，对视了3秒，李寻短叹一声， 哎，好吧。 他开始讲这几天的经历，朱韵发现自己很喜欢听李寻说话，除了他本身声音好听以外，还因为他话语之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种淡淡的又坚不可摧的方向感。朱韵问， 你去公司的时候害怕吗？ 为什么要害怕？ 你一个人。 李寻手拄着脸颊， 我算算啊，从我第一次在别人家看到编程书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 李寻懒洋洋道， 我埋头苦读10年书，怎么也没道理被一家食品厂的小软件吓到。 说着他调侃地看向朱韵， 一般被吓到的都是心虚气短的，譬如马原考场上的某公主。 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朱韵又问了李寻各种各样的细节，李寻将蓝罐的高层从头到尾换着花样的贬损，听得他忍俊不禁。他停顿几秒，朱韵笑着看他， 怎么了？ 没什么。 李寻吊着眼梢往枕头上侧身一靠，不经意地说， 我跟崔湘君分手了。 谁？ 崔湘君。 朱韵还是没反应过来。 谁啊？ 李寻脸一黑，没好气地说， 朱丽叶。 啊， 原来她叫崔湘君。你女朋友的名字怎么都是这种秦淮瑶姐的风格？朱韵点点头， 有什么要说的？ 看你也不是很伤心，我就不安慰你了。 李寻哼笑一声，舔舔嘴唇，困倦让他的眼神更加意味深长。朱韵被他撩得撇开眼，撇开也没用，脸还有发烫的架势。朱韵低声说， 我去趟洗手间。 他在洗手间里与镜子中的自己对视，他仔细剪掉垂在眼前的几根碎发，然后用凉水将手冰了冰，再擦干敷在脸上，给自己降温。夜色醉人呐。朱韵不知道自己在洗手间磨蹭了多久，等他出去的时候发现李寻已经睡着了。朱韵蹑手蹑脚走过去，想看他是不是在装睡，然后发现不是。他也努力过了，洗脸抽烟，但还是没扛住疲惫。朱韵蹲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观赏他脸瘦，加上那双的眼皮，清醒的时候整个面部线条流畅犀利，睡着了才显得乖了点。李寻的手搭在床边，修长好看。朱韵伸出一根手指想顺着他的虎口穿过去，试了几次都没找好角度，李寻动了动，朱韵赶快收回手，手机又震起来。朱韵冲睡梦中的李寻笑了笑，算了，反正来日方长。敲门声响了半天没人应，母亲在外叫， 朱韵呢？快起床了。朱韵。 连叫了几声，屋里还是没声音。母亲推开门来到床边拉被子， 快起床，都11点了，马上要吃午饭了。 终于被子里慢腾腾地钻出来一颗脑袋， 朱韵困得眼睛睁不开，母亲掐着腰： 你怎么会这么困呢？昨晚睡得也不晚呢。 朱韵脑袋像上了锈一样，一拱一拱从被子里出来，嗓子好干。 快点起来了，等下还要去拜年。 朱韵累得七窍生烟，磨磨蹭蹭地去洗漱。繁忙的新年终于开始了，全家人的日程从初一到十五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朱韵换好衣服，拎着大包小裹跟着父母出门。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